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管不管爱管家的主持人，我是可恩，管东管西管大管小，今天我一个人管啦，因为这一集呢，我把我们的男主持人踢走了，哈哈哈哈，我把他老婆找来了，厉害了吧？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要来两个女生的 Women's Talk 这样，但是我会特别想要找我们男管家的老婆来，不是因为男管家的关系，是因为他老婆实在太吸引我了。我跟他有一些背景上的很相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谈非典型的北一女毕业，或者是在别人期待里的女生，到底要活出自己的过程有多不容易。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他现在叫做云丽，掌声鼓励。 大家好，我是云丽。 Hello， 好好，我刚才还偷问他说需不需要花名呢，结果聊到了一个我们两个竟然一起发生过的事情，就我们两个都改过名字。 是的， 对，好，你方便讲你以前的名字吗？ 可以啊。 你叫什么？ 蓝心。 哪一个蓝？ 兰花的蓝。 兰花的蓝。 康乃馨的馨。 蓝心。那时候取这个名字有意义吗？ 我妈说，因为生我的时候，她说她旁边放的是兰花，然后又看到康乃馨，所以就叫我蓝心。 天， 这我妈说的啦， 这太妙了。那如果旁边放不同的花，不是很尴尬？ 其实我 比如说放个牵牛花之类的， 菊花什么的，我的名字都包。 如果有牵牛花有菊花，就叫牛菊了。我也改过名字，但你的名字还是比我好听很多。 真的吗？很花名， 很花名，花名。我的名字以前叫金满，千金小姐已经满了，因为我们家一直想生男的，然后我是女生。一二三四五的第五个，所以那时候阿嬷就说这样不行，一直没有生出男生，然后我们一定要努力生个男生，那就名字要改成招娣啊之类的。 招娣，对啊， 对，但是还好没有真的叫招娣，所以叫金满，就是千金小姐已经满 了， 后面不要再生了。 哦， 尴尬的是我后面真的生了两个弟弟，所以就算我后来变成别人的养女，我的名字其实也不太能改，对，因为阿嬷怕弟弟不好养。所以刚刚你跟我说你改过名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天啊，我们两个雷同度太像了。但你的名字还是好听很多，蓝心，好不好？而且你不觉得蓝心很是选中国小姐？ 真的吗？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基金会就叫蓝心， 对对，而且跟中国小姐很有关。 真 的哦，对，所以我。现在叫可恩，你叫做云丽，这样子，那个丽也蛮难写的，就是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都要稍微 解释一下，对，不容易懂，不容易懂。好，我其实找云丽来，除了刚才我说我们有些生命轨迹之外，我那天聊聊才发现，咱们两个都是小绿绿毕业的呢。 是， 对，刚才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在想说，这一集要不要直接改名叫做北一女，不要听。因为我们准备来讲一下惨绿少年的那段过程， 真的那 三年真的很惨绿，而且录音的当天我又穿了件绿色的， 真的， 我不知为何要这样，还好今天没有要直播。 真的， 你先说说你之前国中在哪里念书，然后考上北一女的。 我以前是在内湖念西湖国中。 西湖 ，OK， 那你在学校成绩好吗？ 都是前三， 所以你一路以来都是很会念书的人。 对，到国中， 我其实因为我国中转过学，但无论我在什么时候，其实因为相对就是个比较值，就是成绩是不错的，对。但是考上北一女的第一年，什么叫第一年？根本是第一个月，我就开始觉得人生很痛苦。 我也是，就是会觉得说周遭的人真的太厉害，那个厉害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就是我同学可能三民主义啊是从头可以背到尾的。 天哪，是国父吗？ 真的很可怕。就是我可能要花很多心力，甚至数学，因为其实我数学本来就国中的时候是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应付的， 才硬念起来的， 对，硬念起来的。但是就是还好成绩是真的都还 OK， 但是一到高中我觉得那个程度就有落差，所以我会觉得说哇塞，我在里面真的倒数吧，真的是倒数，就是我还是很努力，因为我想要觉得说我都已经到了这所学校，我就觉得厉害的人太多，但是我想要真的也是要证明自己，但是真的厉害的人很可怕。 我们补充一下，我刚才来了就把云丽的图数字的教练图画好了，他真的是一个189，果然很认真想证明自己的人， 真的， 对，就是很努力很努力的那一个。我说到我自己北一女的第一个月为什么很痛苦，除了你的就是成绩上的落差，因为我可能以前在金山国中可能是全校可以排前三的，OK， 前五这样，但一进来的第一个月每天考试，天哪，我考英文都个位数， 然后可是每天还要念空中英语教室啊，嗯、 对对对， 对，然后你永远背不完的单字，然后怎么考都很烂，嗯、然后旁边的同学每一个都长得漂亮，书念得好，腿又很长，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人生怎么会从天上的仙界掉到地狱？ 真的，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很自然在班上就开始分群了。 嗯， 在我们班上、嗯，那我觉得这些都还不是那个当时我觉得最不舒服的点，嗯、是我们的班导师让我很不舒服。 哦， 我们班导师就开始就会说，怎么会有人考这种成绩可以进北一女？我就，我也不想、啊，我怎么知道我会变那么烂呢？对，所以其实你在班上，我们班上也会分一群，一群就是跟我一样，可能进来会有很大落差，尤其有些同学是从中南部来的。 哦，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有。 所以你这个难过的日子过多久？ 我到高一快要下， 然后呢？ 然后 发生什么事？ 因为是刚好有一些两个同学，就是有来，就是特意的，就是来接近我。 然后 因为我没有，应该是说，我本来觉得说，那算了，那我就是不要跟班上任何的人好好了，我就自己一个人这样过。因为那时候其实跟团体跟功课不好之外，然后又觉得说大家格格不入，我就觉得说我当初为什么？要来念这所学校，因为已经不想念到说我早上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不想起床、嗯、 了解， 然后是我外婆就说哎、欸，你为什么跟国中差这么多、 嗯、 我国中可以很开心，然后每天都很早起来去上学，但是我高中我是可以就到八点多，就是每天可能几乎都迟到，没有动力， 对， 我就是一直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想逃避的， 嗯嗯， 然后可是那时候就刚好有两个同学，就是哎有比较好， 嗯、 慢慢我觉得慢慢有比较融入，所以到高一快下的时候就比较好一点。 Okay, 那 所以是友谊拯救了你，就是。 可是我觉得那三年，我觉得导师我觉得还不错、 嗯， 因为老师其实他没有就是没有说哎你因为你成绩不好、 嗯、 就是特别的。有差别待遇。 OK OK， 对， 我也是差不多一年级的下学期之前吧、 嗯， 因为那时候不是会去参加社团， 对。 然后因为我对于成绩整个就放弃了，然后同学感情也不好，然后老师也不爱我们这些烂成绩了，所以我就去玩社团， 嗯， 我就会参加戏剧社。 哎、欸，我也是，耶、yeah! ，我也是，我也是，耶、yeah! ，我也是，我就觉得戏剧社觉得是另外一个那个 我们的录音师表示爆表了。 对， 这真的很重要，真的。而且我在戏剧社的同学的学长、学姐、学妹，就是那一群人里面，第一，大家不会谈成绩；第二，因为你在演戏，你可以演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第三，无论你长怎样，什么角色你都有可能可以拿得到。而且戏剧社虽然也是会有男，就是比较帅的学姐可能会演男生， 嗯、 可是他没有这么明显的，就像乐仪队有那种啊学姐，没有，我们没有这个状态。对，所以真的我很感谢戏剧社，而且其实我人生其实真的第一志愿考大学的时候是想要念艺术学校的， 嗯， 对，但后来虽然没有走到那路线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玩社团那段时间，让我在北一女活下来。我 真的 我就算没有你这种，比如说没有动力不起床，但我每天在办公不是在学校都好痛苦哦。我就会坐在那个窗台，光复楼的窗台，一直看着那里，一直想我到底在这里干嘛，就跟你有一样的问题。 嗯、对，就是会一直想要，内心会觉得有点很想要逃避。 对，然后因为你挂了一个北一女的招牌在身上，所以你走到哪里，别人哇，北一女，我想说是怎样？北一女没有烂的吗？我就是烂的那一个。对， 其实到后来会有一点点自卑，就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在这个里面， 对， 就有点不配得那个绿色的制服。 没错，没错， 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绿色制服是多光荣的一件事情。 好，那这件事我跟你有点不一样哦。如果用数字来看，是个里面没有五的人，我有。所以呢，我到了一下进去社团之后，我突然对北一女这件事情就有一种，北一女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我这种心情，因为你在戏剧社找到另外一种自信了、你就完全不 care 这身绿衣服。 嗯， 所以我曾经做过几件坏事，就是学校老师不要听哦，我故意会穿着绿制服做坏事情 啊、哦，真的假的？ 闯红灯啊，边走边吃啊，反正别人觉 得你有大胆哦， 美女不要做的事情 我 都做，因为我要想，哎，我 care 不是这件绿衣服，我是谁这样子 哦。 然后因为戏剧社也会跟其他学校的男生有合作啊什么的， 哦， 你今天就会发现， 对对对对， 管你是美女还是什么，众人就是在那玩社团的时候，你要是自己。然后后来我到了二年级就当社长嘛，哦，更能当自己。所以就算学校成绩真的很烂， 可是 而且那时候不是文组理组开始分组， 对啊，有啊，有啊， 对， 有啊， 文组也会排名，理组会排名嘛， 哦，会。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一届的文组应该有200多人到300多人， 我记得我永远排200多名， 我看差不多 就是烂透了这样子。但我真的活到后来，那个二年级开始就觉得我不在乎了，我真的是相当感谢戏剧社让我活下来在北影的日子。 真的， 对， 那时候社团真的，我觉得 你有参加吗？ 出口 戏剧社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天哪，你也是我戏剧社学妹耶，天哪！ 可是后来，后来就是跟同学去日文，反正就是。多参加社团，然后让我觉得说，去学校变成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嗯嗯。 那当然，课业就是很努力在追，但是我就觉得那也就放下，就是我的程度大概就是到这边，我就比较不会那么 care。 Okay. 反正怪物这么多，也不就是对啊。 所以你到了什么时候比较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高二， 高 二， 这就是有自我发展的历程。 对，高二，然后就是也觉得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反正我也赢不过他们，然后烂也就是也没有说烂来去、就这样吧。 我后来发现啊，我们这种进去很烂、然后到二年级大概重新找回自己定位的我们这一票人啊，我现在看我那些同学，我们这票人都活得比较自在。 对， 有 一直很优秀的那一群人现在也很优秀， 超优秀， 但是我现在成为他们的疗愈师，你知道吗？ 真的 就是心里有功课的特别多。就是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他们过不去的是在人生出社会之后，我们比较早就在发生了。 对，就是好像对于自己的认识会比较早一点点。 对对对，反正太早挫折嘛。后来我们要先跳一段，就是后来大学你念广电嘛，然后念政大公行。其实我们从北一女毕业到大学毕业，我们其实身上大概都会有一些社会期待。你这么会念书的女生，然后你一直表现也很好，你那时候要毕业，第一先选第一个就是高中毕业选科系。你怎么决定 科 系的？ 文科，因为我是文组啊， 对， 所以那时候我又不想，我本来是想要第一志愿，那时候本来很想要念社会工作， 社工哦， 对， 我也曾经想过， 可是很多人就是说那个跟你想象的绝对不一样， yeah, 很辛苦，非常辛苦， yeah, yeah, 就是。Yeah.你要当那样子，你不一定一定要去念社工。然后， 怎么大人讲的话都一样啊？我也听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然后后来，可是我就觉得去念国文、中文或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也不是自己想要，所以我就是想要广电，我想要活一点，所以我就 对， 你就念广电。 对 ，OK，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考的那个分数，刚好如果硬要挤进台大也可以。就是边边，比如说人类学系、图书馆系，但我实在不太知道那两个系我要去念什么。我说实话，不是因为他有台大我就会想念，但我那时候光要选科系的时候，家里就会有期待嘛。 对， 就是按你北一女念个台大，管他什么系，就有台大的名字就很好啊。但我想说，那我进去要干嘛？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本来要念政大广电，差两分嘛，就后来去念公行。但我很确定，至少我知道他念什么，我想去念他。所以我想问你的事情，不管是我们选科系或者接下来毕业找工作，你的家人会给你格外多的期待或压力吗？ 我觉得是我妈妈耶。我妈妈就会觉得，因为我们家怎么讲，就是他们老一辈的想法是就是稳定，所以其实我在私人公司上班，从大学一路半工半读这样，然后我也觉得都 OK 啊。然后可是我妈就是可能在我毕业了大概三四年之后，她就一直会说，那你要不要 考公务员吗？ 对。 哎呀，怎么每个人都有这个历程？而且最神奇的是， 其实我妈觉得那个她对于我期望是说当老师 啊，嗯， 可是我 就这样 对。然后又真的是我们家真的就是老一辈想法，连我外婆也都是，就是不是我们家族其实不是老师就是警察，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在一般私人公司就没有保障，然后你这样可以做多久，然后你要不要稳定一点，对，然后我妈就一直 push 我说，那你要不要去考公务人员，这件事情，这样。 那你怎么说？ 没有啊，那后来就是私人公司，做了大概六七年，然后因为刚好又跟应承在一起，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快要结婚了吧，谈论到结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也怀孕了，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的想法有一点改变，就是觉得稳定好像要有一个人稳定，好像是一件对家庭来讲比较会有安 全感，所以是因为角色让你接受了这个建议。 对 ，OK， 所以如果你结婚但没有小孩，这个建议也不一定， 对， 是吧？所以是小孩，所以不是你老公啊，你老公也不太可靠， 真的哦，真的哦， 对，小孩， 小孩是因为小孩， 小孩， 对，这也是我们两个今天谈的一个线，就是我们虽然都是非典型的北一女，或者是所谓的高材生，好的举例，但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上的选择，其实刚好又走了两条路。 嗯 ，OK， 我曾经听过有人跟我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是北一女毕业之后啊，你就去结婚生小孩，你不用读北一女。我听过某一个，不要说他是谁啊，就是某一个人跟我讲这个事情。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听到，我刚好是高二生的时候，我满脑袋都是问号，就是请问我念北一女跟成家立业这件事，尤其是成家有什么不应该？ 对 对，那老一辈就会觉得说啊，女生就不用念那么多书啊，反正你接下来会 结婚 嫁人的。对，但是当我现在四十几回头看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挺开心的，就是念过北一女的人，你去成家立业，因为你教养孩子的角度其实应该有一些不一样才是。 嗯， 但是也还好，我们是那种非典型的坏学生，就是我们不是一路很平顺的北一女高材生， 真的。 所以你在教养小孩的时候会有很多可能。对，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或者学长姐们，他们一路很平顺的精英，在教养小孩的时候，痛苦都是他们的小孩， 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对，那我们刚好有这个挫折 的 时候，所以我有时候在跟应晨聊天，他聊到你啊，或者他教养小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可能性跟弹性比较大。好，所以那时候因为有小孩了，所以你就考了公务员。 对。 可是我知道你除了公务员之外，你还学很多 是啊 奇奇怪怪的东西， 奇奇怪怪， 斜杠很多不是吗？ 没有，就是自己觉得对美或艺术画画，这就觉得自己也是很喜欢，就是也不想放弃啊。就觉得那个是可以自己找到自己一个就是最舒服最开心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其实如果让你完全没有家庭的这个选项的时候，你最想做什么？ 你说我最想做什么？ 嗯， 啊，最想做，可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家庭或有小孩，其实在我人生还是 很重要的一块， 还是我觉得我会，因为可能小时候没有，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一块，我其实还是会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在有了之后，我觉得可以自己做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可以找到自己开心的那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也蛮重要的。 但我知道你现在自己除了就是正职身份之外，你好像也做身心灵的工作。 对， 哪一类的？ 没有，就是画画， 画画， 疗愈，流体画啊，然后还有色彩的灵性卡啊，然后对。 我有一个不礼貌的问题要问你，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还好你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所以当你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接受的阻力比较小？ 哎，好像是哎，会让我更比较不会去害怕去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有比较稳定的工作。 对，除了你自己不害怕，旁边念你的人应该比较少。 念我的人哦，对啊，就我妈那一关吧。 但我刚好完全相反，就是你看我现在人生走走走，换这么多工作，我现在做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典型就业的。第一，我不在一个组织里 ，OK， 然后我又是个独立讲师，然后我妈一天到晚都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到现在我已经毕业多少年了，她还在想说啊，你什么时候回去考公务员？ 哦，真的假的？ 对，因为她总觉得那是最稳定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听众是一个很年轻的，刚出社会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跟彷徨，就是如果我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的时候，我可以很做自己吗？尤其如果他又是个很会念书的小孩的时候，这种社会压力其实更大的。 哦，对，我觉得家里吧，当 你妈都怎么念你？ 没有，我妈就会一直，因为那时候要考，还没有决定要考公务人员，他就会见面就会说一次，见面就会说一次啊。 但语气是 和缓 的吗？ 没有，可是那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啊，还没有到时间， 还没有到时间， 就是还没有，我就是跟他打马虎眼，就觉得我在这份工作做得很好，为什么一直要叫我去考？对，我就觉得反正我现在有工作有收入啊。 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们两个的那个成长历程背景啊，因为我们两期没有差很多岁，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先不谈那个成长过程，我们先谈你看就学，我们北一女毕业也念了大学，然后你几岁结婚？27是吧 ？OK， 有人帮你打 pass， 老婆不知道自己几岁嫁给他了，这怎么回事啊？这问题有点严重啊，来宾啊，他们竟然是同一个人吗？好的 ，OK， 27岁结婚，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在轨道上的结婚年纪。 你知道我人生小时候的梦想也是28岁结婚生小孩，但在我的路上它就没发生。 而且像我很多同学其实到现在你都还没结婚呢、所以我就在我们的年代我觉得我们算是早婚的。 对，而且你算是很在轨道上了，就是符合一般人对女生的期待跟标准、对吧。那我就属于那种不太听话的那种。第一就是 我虽然念的学校也不差，可是我从开始毕业的每个工作，不管我做社会运动，我去做业务，或者我每个换工作，我都没有很 care 别人怎么想，然后甚至也用这种模式来证明我是谁。 嗯， 但我后来呢，到了现在，因为 我们都40了嘛， 对， 我现在回头看啊，就会变成我现在多了一点空间，因为我的叛逆期已经闯出空间，所以现在没有人敢念我任何事情。但如果反过来，现在是你，你开始决定要做一些事情，举例哦，当然不会发生，你把公务员的身份放得更淡，然后放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比重更多，我想那个社会压力应该会很大。 哦，对啊，会啊， 对吧？你自己应该有很多应该也过不去，对不对？就是我是个什么，我应该 会，其实会有点 K K 的， 对不对？会 K K 的。说实在 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那天我跟一晨在录音，我们在聊天聊说青春期这件事要不要早点发生。 青春期，你说叛逆哦？ 就是你知道青春期对于小朋友最大的差别不是生理而已，更多的时候是哦，原来我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件事情。 就是那段时间找到自己的那一段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刚才那一段里，我听起来我们最做自己的转折点就是北一女那段挫折。如果没那一段，我们也许不太知道自己原来做自己不 care 别人不 care 成绩，好像没有这么的难。 对，就觉得反正 都烂到谷底了， 也不会再烂啦。 对，就是一种烂到谷底了。OK OK， 好。 好像早一点碰到挫折也是一件很还不错的事。现在啊，现在这个时间点回去看一下，回去回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你跟你同学现在还有联络吗？北一女同学？ 就是只有在 FB， 因为他们有的已经是在国外，可能成家。 都变脸书连友 了。对，真的。 我们今天这一集先录到这里，主要先谈我们历程里的那种做自己的过程。原来各位同学，这一集真的叫做北一女标题， 真的 就是你知道，一个很会念书的小孩，其实他有他的人生功课。我最近刚好做了一个个案，目前正在念北一女的一个小妹妹，她突然进了紧急病房的原因是她有一半的身体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情绪压力太大，她给自己的期待值太高了。他每天都希望自己是105分、然后他就急性发作，可是他的家人又不愿意带他去看身心科。不是他家人不愿意，应该说那个女孩子不愿意去看身心科，因为他不想被贴一个标签。可是其实没有人会帮他贴，是因为他帮自己贴标签。对，所以这集还是叫做北一女不要听 好 了。真的，各位北一女的学妹们，你们 真的 辛苦 了。不要听 就是书念的好跟书念的不好，其实关键不是念书，关键是自信这件事情。 对 对， 就是你要在什么样的环境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对，好，我们这集先录到这里，下一集我要来谈谈你的结婚生涯。 好， 好不好？包含你成为一个妈妈怎么样教养小孩。 好， 好不好？ 好， 大家，那这一集呢，我们先录到这里。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下一集我不太确定我们管家公会回来，但是反正这一集只有我自己。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